甚至在逃避，逃避你。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，但是我心里在哭泣，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。 失落阴阳都有 知我心上不冲动，可是那不是我。你真的我真的想爱我，可是那有点空。最好的最坏的最后的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班时段。

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